to chess with you, I'm staring into a mirror. Out in the cold you've been, I begged you to come back in, but I can't do this again. 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化成 I。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毅。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些冬奥会的词汇，并且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 Ice Hockey Ice I-C-E Hockey H-O-C-K-E-Y Ice Hockey 是冰球冰上曲棍球的意思 For example We have the best figure skaters and the best ice hockey teams in the world 我们有世界上最棒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和冰球队这里的The best ice hockey teams 指的就是最好的冰球队。Other moderately popular team sports include basketball, volleyball, and ice hockey. 其他受欢迎的团体体育项目有篮球、排球和冰球。这里的 ice hockey 就是冰球。除了 ice hockey 冰球之外，这里还提到的 team sports， 它的意思就是团体体育项目。Team 是团队的意思，所以 Team Sports 就是团体体育项目。好，经过我们的造句练习，现在您对于 Ice Hockey 有更深刻的印象了吗？看完了 Ice Hockey，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词，那就是 Alpine Skiing。Alpine A-L-P-I-N-E Skiing S-K-I-I-N-G Alpine Skiing 就是高山滑雪。The main objective for alpine skiing is to turn. 高山滑雪的主要目标是转弯。下一次您在冬奥会相关的英文报道里看到 alpine skiing， 就能知道它是高山滑雪项目的意思了。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悦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 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